和风力气大，总是毫不费劲地捏开壳。蟹翅吃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它剥的速度，手心攒了好几颗，趁它不注意，一股脑全塞进它嘴里。和风嘴巴被堵得讲不出话，鼓着两个腮帮子揪它的脸。蟹翅喜眉笑眼，搂住它的脖子摇晃。 快咽下去。 你要噎死了。 那也算是个饱死鬼了。 那叫噎死鬼。 是吗？ 对啊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不一会儿吃完了两袋栗子。谢池满意的枕在他怀里，和风脱下外套盖在他身上。 几个月不见，你怎么这么能吃了？ 最近食欲确实不错，可能是冬天到了，总是突然间想吃很多东西。 哎呦，想吃我呀？ 从哪里开始吃呢？谢池稍稍用力，尖尖的牙齿留下两排印记。和风屈起腿， 脚趾头。 不要。和风将它拧起来，坐到自己腿上。 还想吃什么呀？ 西瓜，荔枝。想好久了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好想吃大西瓜，可惜附近没看到有卖的。 竟想些反击的，那你还是先吃我吧。 你是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吧？憋一晚上，终于开口了。 把你喂饱了，该轮到我了。 小赤良一身体一直不好，虽长着经济大权，却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几乎所有事情都在家里做。由罗林书与和风相助，一般级别的军政经济要员都见不了他一面。和风被塞了个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，刚从外面忙完回到住处，看到藤田青野正与罗林书在喝茶。 哎，罗二。 青野啊，什么时候来的？ 有一会儿了。 外面挺冷的吧？ 啊，有点儿。喝茶。嗯， 慢点儿。 父亲呢？ 刚睡下。 时间不早了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 罗林叔跟着他起身，没有挪步。 龙儿，送送他。 何风送藤田青野到门口，外面阴沉沉的，隐隐飘点雪花下来。藤田青野立在檐下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。 啊，下雪了。 再坐会儿。 不了，晚上要带婉芝去吃饭，今天是她生日。 22号了。 太稀奇了，今年上海的初雪居然会这么早。听说往年都得过了新年，至少12月底才能见到。啊，好久没回日本了，真想念家乡的雪。 和风看着飘落的细碎的雪粒，也有些怀念山东的雪。他已经9年没有回去过了。 等天气暖和一些，得回去一趟，顺便带着婉芝去见见母亲。 去吧，别让他等急了。 哎，等一下。 藤田青野到车后座拿出一个包裹，取出里面的盒子给和风看。 是给婉芝的礼物，你帮我看看怎么样？ 他小心地打开盒子，将里面的东西展示给和风，是一枚很大的方形粉钻，四边还镶满了碎钻。 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，你觉得好看吗？ 你问我？ 对啊。 啊，太大了，我记得他的手挺细的。 我挑选了很久，还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 过个生日而已，送这个太贵重了。 那我该怎么办？ 送花就行了。 这个花肯定是要有的， 总得加个别的什么吧。 送点钱最实在。 何峰勾起嘴角，想起谢时浅夜与自己说过的筹集资金的事儿，郑重地对藤田青也说， 没有人不喜欢钱的，送金条给他来上几十根。 金子，金子会不会太俗？感觉还是不太好。 你自己看吧。我回屋了，不送了。 话音刚落，他便进了屋。茶几已经被收拾掉了，何峰上楼去，看到站在窗户口吹风的罗林叔。 别着凉了。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 罗林叔俯瞰藤田青叶的车驶出大门，问。何峰愣了一下，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 从来没催过你，但是你也不小了，正常人你这个年纪孩子已经很大了。 暂时还不想成家。 如果不喜欢藤田美枝，那就换一个人。